欢迎欢迎欢迎， 哈利路亚！ 2007年是突破的一年，阿们。我相信今年我们会体会到突破，在耶稣基督里体会到突破。这几个星期来，我一直有这个感觉，这个带领就是神要给予我们带来突破，在来年要给我们这个突破。很多人活在各种各样的困境当中。捆绑当中，可是今年是突破的一年，神要用他的话语来释放我们，来开启我们的心，来给我们在沙漠里也看到那个甘泉，也看到那道路，他要引领我们进入到他的自由当中。阿们。所以刚才在这首诗歌里面，我们唱的那些，他的歌词说，在耶稣里面，在他怀抱里面，我们找到希望，找到自由。今年我们要走在这个耶稣他用了自己的宝血给我们换取来的这份自由。阿们，阿们。我们来看一些经文。最近啊，我有好几个弟兄来跟我做很好很好的见证。刚刚三天前有位弟兄他请我吃饭。你可以请我吃饭呢。他请我吃饭，然后他跟我分享他的见证。他说这些年来啊，这四五年来他已经走到尽头了，虽然他是一个信徒，可是他已经远远离开了神，而且他的心已经冷淡了，而且他也活在罪当中，在某一个领域有挺严重的这个妥协，活在这个罪当中，而且他不愿意放手，他不愿意放，他知道这个是错的，可是他不愿意放，可是在他的生命的各个领域真的是走到尽头，他的在经济上也很大的困难，而且欠了一身债，种种种种的问题，他就知道说自己活在罪当中，活在这个妥协当中，是给自己带来捆绑，你知道吗？当我们活在罪，我们任意的，活在罪里面，不愿意走出来，是我们捆绑了自己。不是神捆绑我们，当我们活在妥协和罪当中，罪会使你心地昏昧，使你感觉不到神的带领，使你看不到这个亮光。所以活在罪当中是，我们是不适于活在罪当中的。阿们，阿们。后来他给我做这个见证，他说：“你知道吗？”他说：“我来到你们当中，来了差不多，现在已经有六七个月了吧。”他说我的生命很大很大的改变，我在这个神的话语里面找到这份力量，这股劲儿啊，这股力量，这份恩典，愿意放手，在我生命里面的这个妥协，这个罪行，我找到了神的爱给我这个力量，我说我愿意放手。他说当他愿意放手走出来，从这个罪里面走出来，他说在这个短短的在这半年内，他说经历了神很大很大的帮助和祝福，他的债也还了，他的这个生意也做得非常非常的兴盛。他说一切他知道是神的作为，他知道说是神开启他的心，是神的恩典浇灌他的心里面，来帮助他，给予他这个能力走在圣洁当中，而且走在他的智慧当中。他说哎呀，满心的感恩，在我们吃一顿饭，他都没有吃，还一直讲一直讲，我说你吃吧，他说没有，你吃你吃，这个是你吃的时候，我跟你分享这个见证。他这是充满感恩，充满感恩。所以我知道说这个只是一个小小的开始，我相信今年在我们当中会有更多更多的弟兄姐妹会体会到，今年体会到突破。阿们。无论你是这些年来有种种的捆绑也好啊，种种的好像是兜圈子的那个感觉啊，我相信今年是突破的一年，我相信神今年要开启我们的心，而且上一堂我讲的道就是关于我们要寻求他，智慧人也是寻求神的，神给予我们的这话语就是要我们今年特别的来寻求他，因为他要给我们做新的事情，在我们生命里面来给我们带进新的领域里面，新的亲密当中与他的关系，神要把我们带进更高的境界，来体会到他在我们生命里的福分呼召。阿们，阿们。那昨天晚上，昨天整天我在祷告的时候，我觉得这些是神要我讲的一些经节啊，我们一起来看 一些经节，这个是以赛亚书里面的经节。以赛亚书里面在43章呢，你会看到神对以色列民说了一些话语。因为以色列民因为他们自己的不忠啊，和不义啊，给自己带入到捆绑和奴隶的生涯当中，而且神要释放他们。虽然他们不义，他们不忠，可是神还是爱他的子民。神要把他们从罪里面解救出来，神要把他们带到自己的最上好的计划当中，神要使他们恢复到神对他们原先的计划和呼召里面。这个也是神要在你生命做的事情。阿们。我要大家都各位弟兄姐妹跟我一起释放信心，说今年如果你在生命里面有哪个领域没有走在神最好的旨意、最正确的位置，今年神能够调动你，能够调整你的位置，使你进入到他最正确的岗位里面，能够最有效的活出你的呼召，而且从中得到满足感、得到喜乐，做神的膏抹，好不好？阿们。在这以赛亚的43章呢，我们看见其实神告诉以赛亚不是以赛亚，告诉以色列民说他要做一件新的事，他要在他们当中使他们在他们当中做一些恢复他们的工作，带他们到进入新的境界里面。可是神也在这些话语里面指示他们怎么能必须怎么样与他合作。神要做这件新的事，要给他们带来这个恢复和医治，可是他们也有责任，就好像今天我们有责任与神合作，才能够让神带我们进入到这个新的境界里面。阿们。说我有责任。再说一遍，你有责任的，你有责任的。如果人是没有责任的话，那我们全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一样的，一样的蒙福，一样的恩膏，一样一样，可是确实我们的生命是不一样的。可见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也有人应当尽的一份责任。我们怎么样与神走在一起？我们怎么样与他配合？那他使他能够做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所要做的一些工程。阿们，阿们。在这些话语里面，我们会看到一些很好的原则，怎么样让神调整我们，怎么样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被他调整，而且能够被他带到进入到更深的更高的境界里面呢，来体会到他，来得着他给予我们的供应和祝福和基业。以赛亚书我们来看43，以赛亚书的43章18节，神对以色列民说，你们不要怀念先前的事，也不要思念古时的事。看哪，我要做一件新的事，现在它要发生了。其实在原文里面说它已经发生了，已经进行当中，在进行当中啊，不是讲来了，是现在了，它已经开始发生了。难道你们还不知道吗？我要在旷野开一条道路，在荒地这个是挖吗？挖啊，开挖江河。好，我们来看这个经节啊，很好很好的原则啊，在当中我们会看到很多亮光。怎么样走与神同行，而走在他要做的新的事情里面？很多基督徒活在过去，活在以往，所以不能够把握他们的现今，神要做的工作，神要给予他们的恢复和医治。他们被困在他们的过去。如果你要神在你生命里面做新的事情，带你进入到更新的自由和福分当中，你要遵守一些圣经里面的告诉我们的一些原则。首先呢，神对这些以色列民说怎么样，第一个原则就是你不要怀念先前的事，也就是说你要忘记你的过去，你不要一直把它抱在你的心里面去思念，去思考以往的那些不好的事情啊，那个人怎么伤害了我，这个人怎么骗我的钱，那个人怎么辜负了我。很多人就是活在过去，他们没能够看到神现在要做的工作。 也感觉不到神要给他们做将来的一些美好的事情，看不到，感觉不到。为什么？他们被困在过去。有些人被困在过去的失败，还在惦记着过去的失败。哎呀，要不是那一次我不要做那件事情，哎呀，现在我就不会一直活在这个不堪设想的后果里面，还一直活在以往往年往年往年。你一直 活在往年，你看不见神要给你开的道路。所以这堂信息是要给我们看到怎么样让神把我们带进到新的境界里面。首先神要使我们知道说，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你要把它关闭结束了结，翻开新的一页，不然的话你会被困的，被困在往年。这里说不要怀念先前的事，就是不要把它捞回来，就好像把它呕出来重新的吃一顿啊，很恶心的哈，很恶心的。不要把它挖回来去思想哈，而且不只是不要把它给怀念回来，也不要去思考过去的了，不要去思考它。在这个身为一个牧者啊，我们做很多种辅导工作，我发觉到很多基督徒今天活在他的挣扎当中，就是因为他不能够放弃他的过去。很多很多，甚至婚姻里面的问题啊什么，他一坐下来就是七年猫八年狗的讲以前他做了什么事情，他怎么辜负了我，他怎么伤害我，没有，是你伤害了我，都是讲过去的，很多都是这样的。你明白我意思吗？神说把他结束了结了，不然你是永远走不出来的，永远走不出来的。有些人是还记得过去所做的一些错的事情啊，至今还是活在后悔当中。后悔，后悔。有些人是活在那个定罪感里面，哎呀，觉得哎呀，哎呀，我真的哎，做错了。那个时候啊，真后悔。有些人觉得定罪，有些人是怀恨啊，也某某人某某人伤害了我，某某人骗了我的钱，一直怀恨。那个恨，那个苦毒，真的会使我们心地昏昧，使我们看不见亮光。其实这个是魔鬼的陷阱来的。往往如果你有一些事情啊，你常去把它回想起来，每当你回想起来，你就感觉到心里面哎呀有一个痛啊，一个恨还是什么啊，那些事情神就是在说那些事情了结，把它关闭了，这新的一段已经开始了，神要做新的事情在你的生命里面。阿们，阿们。那个人你饶恕他，或是那些人，或是那件事情你做错的，神也不惦记了，你还惦记什么？神也没纪念你过去的罪愆的，你纪念什么？神今天要我们从我们 的过去走出来，不要让魔鬼欺骗。阿们。如果你不能够放的话，你被魔鬼捆绑住掉了。我记得从前我读过一个很一个这个好像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文章啊，关于那种动物how do you say that documentary 纪录片啊，关于那个动物的那种自然界的那些一个文章。他说在不知道在哪个国家，他们是怎么，这是亚洲啊，有一个国家他们是怎么抓那个猴子的呢？抓猴子是他在树干上挖一个洞，然后把花生放在里面，让那些猴子来，他刚刚好手能够伸进去，一抓了那些花生就不能够出来了，就裂了，就掉了，就这样啊！而且他不会放手，哎，他不愿意放，就不愿意放，他被抓了。他用这个方法很容易，不用什么笼子，什么就挖一个洞，就恰恰让他手能够伸进去，抓到那些就不能够出来了，抓到那个，一抓到那个花生就不出来，你知道吗？这是魔鬼的做法。那些怨恨，那些苦毒，就是你不愿意放。你如果不愿意放的话，你自己被捆绑了。阿们，阿们。神今天要我们知道说，你要从你的过去走出来，你要愿意放松。那这些什么恩恩怨怨，18年前啊，那些属于武侠小说的那些，放啊放啊。我们华人呢，有些很可怕的一些思想啊，我们说一些什么。什么君子报仇啊，10年未晚，我讲了，你十年你老化了50年了啦，你就报他10年，你老化50年了。哦，我们还有什么什么 什么有仇不报非君子啦，什么哎呀假西郎，我们华人有这种思想，不应当有的。神说放，因为你放，你也是放了神的手，能够来啊掌握这个局势，你知道吗？往往是我们不放，我们捆绑住自己，也捆绑住神的手，不让神运作在这个事情当中。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不饶恕的话，我们是捆绑了自己。See the next verse。 你看这个哥罗西啊，我要哥罗西书的三章十三节说，如果有人对别人有哇嫌弃，我的顾问在那边，别怕，有嫌弃，总要彼此宽容，互相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照样饶恕人。主饶恕了你没有？耶稣不是说我们不饶恕别人呢，那在天的父就不会饶恕我们吗？都在这丢，都在这杀啦啊！哪一个对，哪一个错？这不是自相矛盾吗？那个是在十架前，十架后，你再也不会看到这样的经节，说你不饶恕神就不饶恕你。十架过后，我们知道说每一个人都已经被饶恕了，你知道吗？当耶稣死在十架上，2000年以前，已经为你生命里面的一切的罪，过去现在未来的罪，已经承担起了，而且神也已经饶恕了。阿们。这个乐很深的意思，对不对？乐就是已经过去的一件事情。神是不是饶恕了我们？神说一样的，我饶恕了你，你要饶恕别人。如果今天你不能够饶恕任何人，你是还没有相信说神饶恕了你，你也没有看到这个亮光，说神已经主动的，已经预先的饶恕了你。神说你越看到这个饶恕，在他里面得着的这份饶恕，你就找到这份能力能够饶恕别人。你放吧，你不放手，你是把自己捆绑在魔鬼的陷阱里面。阿们。跟着我说神饶恕了我啊，神已经饶恕了你。如果你回想起这一点，人神都饶恕了我，那我怎么样，怎么可以不饶恕别人呢？神已经饶恕了你啊。以弗所书的四章三十二节也是说，要互相友爱，存温柔的心，彼此饶恕，就像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你看，再次的也是神已经饶恕了你，你的罪，而且你的罪是应当使你沉沦火海的罪啊！可是神已经饶恕了，在十架上，耶稣已经担当起你生命里面一切的罪恶，所以神这么的宽容的宽待了我们。神说，我们也要饶恕别人。你饶恕别人，你是释放，首先你释放你自己。你也释放神的手能够运作在这个事情当中。不过如果你不愿意放手的话，你自己挣扎，你要自己承担这个担子，这个恶你自己挣扎，你是拒绝神运作。不过当你愿意饶恕，你要知道说这种事情是这样的，如果你有怀恨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且你有这个苦毒，这个怀恨，你一直思考他，思想他，你知道吗？你思想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他一直变质嘞，他越来越扭曲，越来越扭曲，越来越夸张的。我观察到这样的事情啊，每当一个人有一个怀恨啊，他一直想那个人做了什么事情，没有做事情，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你知道吗？给羊给丑嘞，你明白吗？他越来越恶劣，想的越来越糟，越来越恶劣，历史也改变了。到那个时候，你说，他说，他还有这样，他还有那，没有吗？他没有，有，其实他没有，因为你去惦记他，你去思考他，魔鬼真的在你的心里面做工，而且越来越，你连事实都改变了，黑变成白，白变成黑，越来越，这个都是魔鬼的工作来的，所以神要我们放手，说放手，放手，了结那一段，那过去的了。你如果不要放手，你拦阻你自己能够进入神要做新的事情，神要恢复你的工程，你进入不了的，进入不了的。即使 你所怀的那份恨，真是确实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即使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吗？神还是超越那件事情，大过那件事情，大过人的作为。神能够叫你复原，神能够叫一切你失去的加倍的赔偿给你。你相信吗？这个原则你会在圣经里面一直的看到有这个原则。每当就好像在摩西的律法规定当中，如果那个贼被抓到，他要加倍的赔偿。如果你知道说，哦，我失去了我的钱啊，我失去了青春年华，无论是什么，神说我能够加倍的给回你的。不过这是来自神，不来自人。你不可以用自己的血气要去整回来，要去把它给抢回来，要信靠神。阿们，阿们。那你自己进入到自由当中，你要放，你要饶恕。神说饶恕，你不饶恕，你捆绑你自己，就好像那只猴子，到那个捕捉他的人来，多么愚蠢啊，多么愚昧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必须让我们，你要神做新的事情，好，你愿意，你要愿意不去思想过去了的，过去就过去了。那是我生命的一段已经了结了，你要能够放。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来看这个罗马书十二章。你看这里说，亲爱的，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等候主的愤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相反的，如果你的仇敌饿了，你就给他吃，哎，如果渴了就给他喝。什么意思呢？神说，你要用爱来对待。当你走在爱里面，你走在神的旨意里面，神能够运作。不过你越走在恨里面，你越让魔鬼掌权在你这个世界上。不要让魔鬼掌权。当我们走在爱里面，神掌权，你知道吗？不过你愿意自暴自弃，然后你要报仇啊，要做这要做那，你知道魔鬼掌权。所以真的，神的作为跟我们的作为是不一样的，相反的。不过如果我们信的话，而且愿意走在他的话语里面，神能够运作，超然的运作在我们的什么光景里面，他什么局势里面，他都能够运作，使万事互相效力，使你得益处。阿们，这个是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告诉我们的。万事就是一切的事情。不，牧师，你不知道我所受的这个伤害，神知道。啊，对，真的，可能我不知道，神知道。那如果你知道，而且相信他是真的，而且他会叫万事互相效力的话，你会放手。你说好，神，你做工，我饶恕，你做工。我不饶恕，那你做工了，你自己做工了，不是神做工了。所以不要去纪念过去的了，也不要让魔鬼用你的过去来捆绑你在那个苦毒怀恨当中，或者那个定罪感，或者那个后悔，然后走不出来。过去的就过去了，落幕了哥林多后书，这个是保罗的话语啊，这个是二章的十节说，你们饶恕谁，我也饶恕谁，我所饶恕了的，如果我饶恕过什么，是为了你们在基督面前饶恕的，免得撒旦有机可乘。这个是魔鬼啊，因为我们并不是不晓得他的诡计。哎呦，魔鬼有诡计耶。当你不饶恕的时候，你已经走在魔鬼的诡计里面了。你给自己，很多人他气坏了自己，那个人他恨的那个人都不知道，对不？所以神说你可以释放你自己，你恨对你自己没有益处的，没有益处的，而且你已经走在魔鬼的诡计当中了啦。这不饶恕是魔鬼的陷阱来的，是捆绑来的。可是当我们愿意的话，我们相信说，神，我信靠你，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我相信你能够赐福于我，而且你的福分超越人给我透掉的，你相信吗？阿们，阿们。神能够赐给你的远远远远超过人从你身上透掉的， 远远，你要记得这一点。然后 是你今天拦阻的神能够使一切属于你的归回给你，如果你不饶恕的话。哎呀，多么可惜啊，多么可惜。这个是圣经里面的原则，我们饶恕他会使我们 的生命能够恢复。阿们。不要让魔鬼提醒你你的过去，你的过去，你的过去，以后下一次啊，魔鬼再提醒你的过去，你提醒他他的未来，他就怕了了。你提醒我的过去，我提醒你的未来，你未来是火海，你照个背领灯啊，明白吗？啊，神也不惦记，也不纪念你的罪前你的过去，你自己更没有资格。我们来看这个经节，在希伯来书啊十章的十六节说，主说在那些日子，这个指新约信徒的福分啊和位置，在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与他们所立的约是怎样，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心思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又说我绝不再记着他们的罪恶和不法的行为，我不再记着，我不再记着。神不去记你的罪愆，你的不法的行为，你的罪恶，你知道吗？如果今天你来到神面前一直带着定罪感，定罪感，这个不是神的作为，神说我不记他。你越仰望他，你越活在他的美好，他的圣洁里面，你越去记得你的过去，你越走在挣扎当中，你活在过去，你不能够进入到崭新的神给你的这个空间，给你的这个展望。所以我们要关闭啊我们的过去啊，了结，不要活在过去，不要活在过去，好不好？阿们。说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啦，已经过去，也就是说你不要去纪念它，去思想它，还有啊那些东西啊提醒你过去的那种生涯啊，把它扔了，不要去听那种古尾瓜哦啊！有些人是歌曲啊，什么什么，嘿，恰古西高恰杂，我爱心瓜什么什么什么那种啊，一听了，哎呀，回想起那时候的伤害，那个人怎么那种歌曲，卖去唱了啦！不要去听那种以后那种歌曲，使你啊进入消极当中啊，什么啊？这个原则在这里，如果你不纪念他的话，那一切提醒你过去的扔了。他不造就你。有些歌曲啊有时候是过去写的那些日记啊，我不报仇，我非君子啊，什么啊那些啊毁了。你已经是新造的人了，好不好？阿们。有些人是歌曲，有些人是什么文刊什么有些人是有些场合啊你不应该去的地方。你去到那个场合，那个味道什么都在起笑了。回去以往啊，发疯了了啊！那不要回去。神说：“那过去的你要结束、关闭，那魔鬼就没有空间把你引回到过去的那种伤害里面，使你挣扎、捆绑、被捆绑。”阿门，阿门。神有崭新的未来给你，有美好的计划，给你有展望、有期望，美好的，美好的。如果你不放弃过去的，你不能够走入神有新的计划、新的事情，他要做的事情在你的生命里面。阿们。而且在圣经里面，我们会观察到这个原则，不但神叫我们忘记我们的过去啊，神也叫我们要记得一些东西。什么东西呢？这些我今天我有很多经文，我不要去读它，要纪念他与我们的盟约。纪念他的话语，要回想起他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他解救过我们，医治过我们，他的美好，他的善，他的良。神说记得这些，记得，你要去记他，惦记他，甚至不只是记得，要传给你的下一代，要告诉代代的，给他们知道神是多么的美好。这些神要我们记得，记得他跟我们立的约，记得他给予我们的应许，美好的应许。记这些，神说你要记得，不可以忘了。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些不可以忘的都是这件事情，可是别的神说把它给忘了。所以我们要选择，有智慧选择，要记得什么不记得什么。神的话语很仔细的告诉我们， 为什么？因为神给予我们这些指示，就是让我们能够走进他最美好的计划里面，不要受捆绑，不要活在往年啊！今年是突破的一年，神要使你走进他的自由当中。怎么走？要走进他的自由当中呢？我们再继续的看以赛亚书的这个啊经节，以赛亚43。好，诶，这个以赛亚43:18，刚才我们读了这个经节，说我们不要怀念先前的事，不要去思念古时的事啊。19节说，看啊，我要做一件新的事，要做就是说还没做，对不对？是将来的事情，我要做。他说要看他要做的，怎么看他还没有做的东西呢？那什么意思呢？我们要去思想他。你不，也就是说，神的话语的给我们这个原则，就是不但我们要使我们的过去了结掉，把它给忘了，我们也要去看到我们在它里面的将来，在它里面的计划。当我们去追求它，当我们去寻求神的时候，他会给我们看到我们的将来，他要做的事情。所以神给我们的指示就是忘去过去，思想我们的将来，在基督里的将来，这样他才能够引领我们进入最美好的计划当中。阿们。你知道吗？神在你生命里面有美好的计划哦。啊，这个是耶利米29告诉我们的11节，跟你隔壁的朋友说，神在你身上有美好的计划。啊，不要害臊，麦拍谁，在你身上，对，有美好的计划哦，有美好的计划。圣经告诉我们的，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有美好的计划，而且神要我们去开始去认识，去思想他，说忘了过去，去思想他要做的事情，这样他你才能够给他引领。不然他引领不了你，我你长你老，10年8年后你还是一样的光景，一样的挣扎。如果你还没有软弱掉，你还是一样的那个困境里面。如果你不让崭新的这个意象临到，让神给你看到，诶，一个意象，一个展望你的将来，在基督里是怎么样的一个将来，你要看得见，不要等到发生了你才愿意看见，你现在要先看见哦。你在说我的婚姻不好什么，你现在要先看见你的婚姻和好，你要先看见神能够做的这个后果，这个效果是怎么样，你要先去思想它。你如果今天相信要看到神给你医治，你看到你医好了，你要先看见去思想他要做的事情，他要给予你的医治，他要给你的婚姻的复原等等，你要先看见哦。神说你不但忘记以往的，你要先看见他要做的，这样你才能够前进，这样他才能够牵着你手进入新的境界里面。怎么样？怎么知道呢？因为他下一节是这样说的，你看这里说我们不要怀念先前的，就是把它给忘记了啊。19说做一些新，我要做一些新的事，你要看他所要将要做的事情，这是未来是吗？这个是先前过去，这个是未来，对不对？然后下一节，看啊，我要做一件新的事，还是在19节啊，以赛亚书43章。然后接下来说，现它要发生了，现在，难道你还不知道吗？这个在这个希伯来文的词汇是现，叫什么现代词啊？现在的词汇，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能够忘记你的过去，让它了结，你能够在耶稣里面看到他要做的美好的计划，他要进行的计划，你才能够把握到你的现在，你才能够看到现在神在做什么。因为你是从他的角度来看到你的生命的哪里来哪里去，你都看见了。哦，难怪最近呢，而且在其中找到这个安慰，而且能够跟神配搭，让神完成他的工程。我们要从他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生命。往往当在我们生命里面，当我们软弱啊，我们苦恼啊，什么都是因为我们没能够看到神的角度。 为什么这么久了还没有突破，怎么而且觉得很气馁，这些都是因为我们没有从神的眼睛来看我们的生命。不过当我们能够从他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生命啊，你才能够掌握你的现金，知道说神在做他奇妙的工程。阿们。我们人是看不见我们的将来的，而且我们的眼光是很短暂的，我们看不见未来，我们只是看到现在。可是当我们在寻求神的时候，神会给予我们一个意象，知道说他有他的美意，他会叫万事互相效力。阿们。阿们。最近我在跟一个我刚认识了一位新的弟兄啊，他是另外一间教会的，他跟他碰面一两次，不大认识了，只是最近才认识的。但有一天我在家里在默思一些神的话语的时候，忽然间我看到他的脸，然后神跟我说，我要你去鼓励他。这个他是另外一间教会的一个领袖来的，执事，当执事在教会里面。神说告诉他，他是我末代的约瑟。你知道吗？末代的约瑟吗？他要掌管很多钱财，所以他会经历这么多的风波在他的金钱上，因为我在磨练他，我在栽培他，我要使他能够为我的资源做好管家，叫他跟他说这句话。然后我就邀请他出来跟他喝一杯，拉勾逼了，喝一杯。我就跟他说，我不知道你是背景是怎么样的。他是一个医生嘞，一个医生，一个 general practitioner。医疗所，他有小小的医疗所嘛，在那个斯兰顿那边。我说我不知道你的背景是怎么样，不过我觉得神跟我说你是末代的约瑟，你所经历的那些挣扎都是他在磨练。然后开始哭，他说你不知道，我是一个 bankrupt， 我是破产了。我这八年来所经历的那个挣扎，我才只是在现在开始看到这个亮光，我看到神给予我的这个意象。是他说这句话神已经跟我说了，谢谢你来做这个肯定啊，来给我印证啊，来印证，谢谢你，谢谢你。你看神多么的奇妙。所以因为他能够看到神的计划，他现在找到力量掌握他的现在，知道说神在他的美意，他会使他能够站起来，而且他已经开始蒙福，看已经开始了，看到这个突破。所以不要气馁，气馁是因为你没有从神的角度看你的生命。神有更美好的计划，因为他看到你的将来，你看不见，我看不见，他看得见。我们信，阿们，我们信，我们信。他知道，虽然现在我们有种种的患难啊、波折，可是神是在磨练我们，因为我们将来要面对的他知道是什么。不要怕，神知道他在做的工作是什么，他知道，他知道你从哪里来，他知道你要往哪里去，他知道。我们把我们的小小的手放在他很大很大的手里面，让他牵引，好不好？阿们。所以这里说，如果我们能够不要去怀念先前的，而且去看他将要做的，我们才能够知道现在发生什么事情，现在他是在做什么工作，我们能够与他配搭。我们现在能够开始知道神在做什么。当你有这样怎么说呢？这样的一个看见的时候，你才能够看见神在你的旷野开的道路，在荒地开挖的江河。你能够看得见，不然你看不见。因为如果你失去这个希望，这个盼望，这个展望，你看不见神给你开路的。不过如果你知道说神知道，神知道，而且我信靠他，你会看见神在旷野里给你开的路。他知道你的旷野，他知道你所需要的江河。阿们。阿们。不过你要从他的角度来看你的生命，他要做新的事情。如果你要他在你生命里面给你今年给你突破，你要知道这个原则，不然的话你会捆绑你自己，你拦阻了神啊，全能的神啊，你能够拦阻全能的神在你的生命做他要做的美好的工程。保罗也知道这个原则， 保罗也认识这个原则，他也应用了这个原则。所以我们来看新约里保罗是怎么说的哈，新约里这个是腓立比，腓立比书的三章十三节，这里说保罗的话语啊，保罗使徒说，弟兄们，我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得着了什么你知道吗？他知道他还没有完全活出神的呼召，他知道，你知道吗？神在你生命里面有呼召，如果你不知道有呼召，你根本不会需要去活出他的呼召。如果你知道他在你生命里面有呼召，可是你不知道你自己还没活出来，而且神希望你活出来，那你也不会去追求他，去寻求神。不过保罗知道，神也要你知道，他在你生命里面有美好的计划，而且他要你活出他在你生命里面的呼召。怎么说的呢？我们来看保罗是怎么说。他说，我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就是活出完全的活出神的这个呼召。可是他说，我只有一件事，大家说一件事，也就是说很重要的咯，一件事咯。好，我有一件事，就是他是要现在他知道怎么样去应对这样的一个事情。他知道自己没有活出神的呼召，还没有，可是他去做这件事情，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诶，你看他也是应用了这个原则，他知道他必须忘记他的背后。诶，他的背后啊，很多成就嘞。有些人活在他的往年是活在怨恨啊，后悔啊，有些人是活在过去的成就，过去的骄傲。不管是你的骄傲或是你的懊悔，神要把叫你把它给了结了。保罗有很多成就，论人的角度来看，他有很多成就他的生命里面，可是他把它给忘了，忘记背后，然后呢，这个是使他的过去有一个了结啊。然后他努力面前，就是他这个是他奔向神给他在生命里面的呼召，也就是说神要做的事情，他与神配搭。然后有这样的思想，他能够向着目标竭力追求，竭力追求是现在，他现在能够竭力，能够掌握现在的机会，现在的时光，因为他已经使过去已经过去了，他也看到了神给他在生命里面给他的目标，他现在能够竭力，现在能够与神配搭。阿们。今年神也要你有个崭新的开始，忘记你的背后，奔向神给你的呼召，在生命里面，神在你生命里面，神有美好的计划。今年神要学习，让我们学习怎么样竭力走在他最美好的计划里面。阿们。阿们。保罗他说，现在我是向着目标，他就竭力的追求，为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召我往上去得的奖赏。神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愿意使过去的过去，而且我们一起来有展望，在耶稣里找到这份展望，神会给我们看到这个方向，能够使我们把握我们的现今，使我们活出怎么样的生命，一个能够得到天国的奖赏的生命，这个是神给予我们的计划。阿们。不要活在往年了啦，弟兄姐妹，过去的让它过去吧。无论是过去的失败或者是过去的成就，神说让它过去了，现在神要做一件新的事，说神要我们在它里面有展望，能够看到异象，能够知道说，哎，我往哪里去？我应当往哪里去？神是接着这样的启示来引领我们，掌握我们的生命和现在，活出在天国里有奖赏的生命，走出这样的信心道路。今年是突破的一年。阿们。我们一起来信靠神，一起来信靠神。好，不要活在往年了哈，在耶稣里面，我们是有希望的，有盼望的。在耶稣里面，甚至我们所失去的青春年华，你知道吗？神能够归回给我们，归还给我们，使我们活出更丰盛的生命，就好像我们没有失去那些年头。神能够，你说时间过去了怎么？神能够，他是全能的神，他只要我们愿意放手， 然后把我们的手放在他的手里面，让他来带领，好不好？在耶稣里是有希望的。今年是突破的一年，跟着我说，来，今年是突破的一年。今年要神要使我们更认识他，更认识他的话语，更意识到他在我们身上的呼召，更活出他美好的计划，好不好？阿们。今年我们来寻求神，神啊，你告诉我，我要怎么样重新来调整我的优先次序，在生命里面的一些优先次序，我要把时间投资在哪里，把我的资源投资在哪里，寻求神吧，寻求神。而且我们要愿意，如果我们要神做崭新的事情，我们也要愿意活出崭新的生命哦。如果你知道哪里很软弱，哪里很亏欠神的，那些领域啊，让神来给予你智慧带领，你要愿意了，你要愿意，这是你要尽的本分，你要愿意。就好像刚才我开始的时候谈到这个弟兄的这个见证，他自己知道哪一方面很大的软弱和妥协和自己走在罪里，他知道在哪里。只是在今年他开始支取神的恩典来把它放下来，神的恩典足够你用，足够的，足够的。你做出这个决定，他给予你这份力量能够活出你的决定。不过决定还是在你的心里面，这叫意志力。我们不是牲畜，我们有意志力，道德的意志力，我们能够选择。当我们选择走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走在他的福当中，他的带领当中。阿们，阿们。神疼你，神爱你，告诉你旁边的朋友，神很疼你的哦，很疼你的，很塞养你的哦。我们的中国的弟兄姐妹可以学一些马来语啊，啊，神很塞养你的哦，哈，塞养子，哎呀，疼你，爱你，啊，神要引领你，啊，神要你把你带进崭新的领域里面，带进崭新的境界里面来与他同行。来活在他的福，他的爱当中。阿们。我们大家站起来，哈利路亚。新的一年，新的展望，我们来唱那首诗歌，刚才那首诗歌。我的心你不可忘记啊，那首突破进入新的境界。阿们。突破的一年，2007年，来，我们静下来，来敬拜他，我们来回想起他的美好，那些是他要我们记得的，他在你生命里面所做的美好的事情，他要你记得，他要你记得他的应许，他与你立的约，不可忘记哦。他的话语说不可忘记，是在他的话语里面，他的应许里面，我们找到力量，你知道吗？是在他里面，我们找到力量，找到盼望，找到这股劲儿，这个推动力，能够说，我愿意，神，我愿意，我愿意。我现在首先要邀请你用自己的话语跟神说话，对他做一个回应，所以他做一个回应，用自己的话语来，我给你2分钟。今年你要看到什么样的突破，告诉他，现在告诉他，今年你要看到他要做什么新的事情，告诉他，用自己的话语。有耶稣就是有盼望，有耶稣就是有希望，所失去的神能够使一切归还给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哈利路亚。而且在我们当中，是否有任何人在我们当中，你还没有接受耶稣，你还没有邀请耶稣来到你心里面来拯救你，来给你看到他在你生命美好的计划？上帝爱你，圣经告诉我们他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使我们这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是恩赐来的，是要他要白白赐给你的。救赎是礼物来的，他没有叫你付出代价，他只是邀请你来接受。这是我们美好的天父，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他也创造了你我。他今天要你回到他面前来，回到他怀抱里面，让他来疼爱你，让他来拯救你，来在你的生命里展开他为你预备美好的计划。你愿意吗？我要邀请大家闭上你的眼睛，低下你的头，让我们来向神能够做一个回应。如果我们当中有任何人，你知道你还没有接受耶稣，还没有来认识他，来接受吧，让他做在他面前做一个回应。怎么回应呢？我要你举起你的右手，让我为你祷告。 My Pastor， 不用害臊的，让我为你祷告，愿你也来认识他。我要带领你做一个最简单的祷告，来让神显现他自己在你的心里面，在你的生命里面，好不好？有没有任何人你还没得救的，还没有你愿意接受耶稣，接受救赎，白白的救赎，举起你的右手，让我为你祷告，好不好？有没有 My Pastor？ 有没有？举起手，最后一次，最后一次呼召，有没有？有吗？在后面。你敞开你的心说，耶稣来拯救我，耶稣来显现在我的心里面，让我来认识你，来带领我。我要鼓励信徒们现在也祷告，主啊，把我带到突破里面，2007年带进突破里面，不要让我被往年的事情捆绑。我要体会到你，今年体会到，更体会到你，更看到亮光，更走在你的福分当中。现在跟神说话，来，我们来纪念他的美好。每一天，每一夜，每一天，每一夜，每一分钟，我仰望你的恩典。患难时在我喜乐时，你双手进入你恩典。主耶稣，主耶稣，你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孽，为我死，为我流泪，赐给我无尽的恩典。来，我们一起来敬拜他。我能有什么给你啊？能报答你付的代价？每当我聆听你施加，眼泪不停潸然地落下，我的心不要忘记。他的边上，他边上换来新的生命啊，从此不再忧伤，不再挣扎，在耶稣怀里我有平安自由希望。再一次，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夜，每一分钟，我仰望你的恩典。患难时在我喜乐时，你双手我进入你恩典。耶稣，你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孽，为我死， 为我而流泪，赐给我 无尽的恩典。让我们举手敬拜他。 我能有什么给你啊？ 有什么能报答你付的代价？ 每当我定睛你施加，眼泪不禁潸然落下，我的心不要忘记啊， 我们不可以忘记他的恩典， 他必将换来新的生命啊，从此不再忧伤，不再挣扎，在耶稣怀里我有平安自由希望。 我能有什么给你啊主？ 我能有什么给你啊？能报答你付的代价，每当我定睛你施加，眼泪不禁潸然地落下，我的心不要忘记啊， 他的鞭伤， 他鞭伤换来新的生命啊，从此不再忧伤，不再挣扎，在耶稣怀里我有平安自由希望，从此不再忧伤，不再挣扎，在耶稣怀里我有平安自由希望。 我们来感谢他，哈利路亚，谢谢你，确实在你里面我们找到了自由，找到了希望，谢谢你主，今年你使我们走进突破当中，使我们与你走得更近，使我们更认识你，更活在你的计划你的美意当中，谢谢你爸爸，是你在牵引我们，是你在触摸我们的心，是你在栽培我们，我们仰望你，我们为一切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那些在挣扎当中的主啊，我们宣告你的恩典足够我们用，你的恩典足够我们用，因为你是信实的神，我们今天仰望你的大爱，我们知道你不会离弃我们，你不会的，因为你是信实的阿爸天父，我们仰望你，今年使我们走进到这医治当中，走进到这个突破当中，这是你的工程，我们要与你配搭，我们愿意啊，今年我们信，我们也依靠你的恩典来放弃我们的过去，我们要看到在你里面的展望，我们要掌握在基督里的现今，活出天国可以给我们奖赏的那种生命里面，我们要活出那荣耀你的生命，谢谢你天父，谢谢你，崭新的一年我们会看到崭新的恩典实现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预先的感谢你，感谢你，哈利路亚， 阿们，阿门。